兵法云南曲折武力阵，奔后台了。 哎，是是， 打行李卷儿，奔车站， 哇， 买火车票，走了。 哦，真奔云南， 真去了 啊！ 台下边观众纳闷， 是啊， 这等会儿， 哎哈，这么半天没人啊？ 不对 啊， 查房， 这 个职工过去查房。 哎，是啊， 我这里了。这怎么回事 啊？ 怎么不出来了 啊？对呀、啊， 后台出嘛事儿？没事儿你了 啊？ 他刚才告诉你了， 是 上云南了。 啊， 上云南我们你等着 啊， 多少回来？ 是 下月就回来 了。啊，受得了吗？ 哎 哎，这个就是一个画意。 对， 你看书文戏理吗？ 这句话也不对。 哎，这话怎么会不对呢？ 戏有也有不合理的。 哦，这个戏剧还有不合理的？ 这里边很多的地方都不合理。 那你说一说哪出戏？ 有一出戏大家经常听， 是 名牌戏还是 什么戏？ 三国里的捉放曹。 哦，捉曹放曹。 哎， 捉放曹。 哎，对对， 这个差不离都听过， 还都得名角。 那哪点他不合乎呢？ 家伙点一起就冷锤 啊。是是是， 上曹操。 哦， 看去这 哦，这点是行路。 哎 啊， 曹子上 是 白荣秋桂花香。 陈宫该唱了。 行人路上马蹄忙， 曹操还得唱 稳坐定安永无忘。 哎，陈宫唱四句， 结义老张夺刀旁。吕布蛇一咳嗽。 哦，吕布蛇。 哪旁来的敢是孟德曹。哎，老张不必错认。我乃行路的客商。我与你父八拜结交，请到寒舍一叙。 哦，让到家里去。 让家里去了。 哎，是是。 这吕伯奢也咱们家。 怎么着？ 被刽子手给请家了。 哎，对，这点是杀家了。 哎，吩咐厨下，杀猪宰羊， 不错。 啊，大摆宴宴款待陈曹。 是。 家里都有 啊。是。 没酒。 哎，这出戏叫骑驴沽酒吗？他得打酒去啊。 哦，打酒去 啊。 可能是家里， 哎，家里喝没了， 家里没酒了。 哎，让底下人去 不行啊。底人去 啊， 会打酒赚他钱呢。 哎呀，吕伯奢也太色了。 哎，这陈宫一看好 啊， 只提这个吕伯奢。 哎，是是， 老张亲自沽酒我家。他人交友是孟尝。 哦，说吕伯奢跟孟尝君似的， 爱交朋友。 哎，是。 曹操说：“你哪知道我们一过的门？” 哦，有交情。 他与家父常来往。当年结拜一炉香。孟德他一头四下有望。官仓 啊， 官仓。在乌鲁胡学嘛。 哎呀，这个。 朋友门前如王府啊。 对呀， 人把你让家里去了 啊。 你想偷东西？ 没听说过呀。啊，接着要唱一句呢。 接着唱一句。 哎，后又听后面， 又听后面就响叮儿当。兄台口村听见。听见什么？后面刀声响亮，想必下手你我 太疑心了。 哎呀，陈姑说，不对呀、 啊。是啊， 就是啊。 啊， 人家告诉人家起的这声音，再说这磨刀的声音听不见 啊。是是， 这耳音特别不是什么耳朵。 是了 啊，杀猪的声音呢、都没听见。 你看看 磨刀都听见了。 嘿，这玩意儿不合乎情理吗？ 这个猪有四款。 哦，哪四款呢？ 形不绝声。 哦， 目不失天。 是。 淫不认母 啊， 死不认命。 哦，怎么叫形不绝声呢？ 您看外面那猪，一走起来老有声音。 对。哎，对，老有形不绝声。那目不识天呢？ 耳朵也大。就是有地不知有天。 老 看地。 那不需抬头吗？ 没有一个睁眼儿猪 啊， 你都好好的，一翻脸。 哎呦， 十二点了 啊， 我家吃饭去 了。像话吗？这一不 认母， 十八天那个小母猪， 嗯， 又追那老母猪。 哦，你看看，死不认命呢。 宰猪这儿又宰猪，离这二里地也听得见， 是吗？ 这刀不扎到心尖上， 嗯， 它都有声音， 嗯， 它都叫唤， 是是， 不， 哎呦，这是， 妈妈妈，嗯。 卖的还真像啊！ 哎，宰我了，宰你，缺德 啊！人家陈公还得给解释。 陈公告诉他了， 嗯， 啊、那老张吃着千村不来美酒，哎，款待你我。 是啊， 老张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对呀、啊， 哎，如今的人儿， 嗯， 面带忠厚，内藏奸诈， 嗯， 而依你之见。先下手的为强， 嗯， 后下手的呢遭殃 了。哦，这个开始杀价了， 杀价了。 哦，你看这里的好几个不合乎情理， 可有一样， 哪样？ 戏是好戏， 是 演员得好好的表演。 哎，不错， 俩演员不光台上都有交情 啊，是 到台后边下了台还相好、 嗯。哎，那得吃喝不分， 就得嘛有那个别的 啊， 他看不起他， 嗯， 他瞧不起他。 哎呦， 今儿我被遇的机会被你窝了。 哎呀呵， 你说你甭来这劲儿，我不在乎你。 呀呀，你赶上过吗？ 那个我听着。就赶这戏了 哦，也是这出戏。 一冷锤一响，曹子上来了 啊！ 开始一唱 是 “拜中秋，桂花又开”。 来，待会儿不是桂花香吗？ 那他得合理， 怎么 开了才香了？ 哦，愣给人家改折 啊！陈公呢？不能上行人路上马蹄忙了， 那不就错了吗？ 不活辙了。 那这位陈公， 陈公心里明白，哦，要窝窝。 哦， 你认为在台上叫大伙儿要都来造好、 嗯、啊？ 这没问题。 哦，这陈公怎么样？ 陈公也把这词儿改了。 是， 铁冠旗随你来。 哦，铁冠旗印， 哎，还合理。 哦，中牟县县长不当了，跟着他走了。 你来了， 那曹操怎么办呢？ 曹操就说：“晕去了。” 嗯。 好，来听这个。 哎，是， 还不能唱吗了？ 嗯 嗯，也是被折改了他。他 还得是怀来折呀、啊。 官渡雕鞍，用木我抬。 彩 彩当看表。 哦，对，那陈公呢？ 见一老张夺土台 啊， 被那驴骨蛇搁台上了， 搁土台上去了， 俩人就憋着心黑。 你看看这玩意儿， 到后边了 啊 啊！那老张， 嗯， 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嗯、对呀、啊， 如今的婴儿面带忠厚，内、 嗯、 藏奸诈， 是 而依你之见，先下手的应该是。 围墙啊， 是啊，坏了。 他呢？ 他一骄傲，满不在乎，老憋着想词儿拨他。 是是， 他到后面就说头了去了。 哦，他怎么说的？ 先下手的遭殃。 不是 啊？ 哎呦，头一个就遭殃。 你陈公别问了。 那陈公呢？ 陈公还问 啊？ 问的很蔫损。 嗯。 先下手的遭殃。 啊。 这后下手的呢？ 我吃不消的。 更遭殃啊， 更遭殃啊，可算来了俩遭殃啊， 一下我也乐了。 哎，那是啊， 之后才打起来了。 哎，那能不打起来吗？ 曹操问你陈公怎么了。 嗯， 干嘛？ 是啊， 怎么回事 啊、 嗯、啊，好吧，我是说错了 啊、 嗯、你别问了 啊， 你问后下手的，我来更遭殃。 你说、啊、 是哎妈，你甭来这个 啊， 你甭来这个。 嗯， 你刚才一上去，你告诉我了吗？ 啊， 你改怀来折 啊？是啊， 我好有准备啊。 嗯， 你愣改 啊？ 八月中秋桂花香 啊？ 你不上桂花香 啊？ 你上桂花开？ 哎，你看俩人矫情上了， 曹操急脾气 啊？ 干嘛？怎么着？ 啊， 台上。 嗯， 看 是啊， 没能耐不行。 嗯， 怎么着？你说干嘛？你说走、啊嗯。 哎呦，怎么着？ 给那陈公来大嘴巴。 哎呀呵， 陈公有个病根儿， 什么毛病？ 一生气就抽羊角风。 是啊， 你打人我就是。 完了，你这玩意儿怎么办？ 那后台乱，前面不知道。 是啊， 前面知道吗？加油点起，康康起来的康康。曹操上了、 哦、曹操上场， 徐宝殿上来了， 是 啊，唱三句， 嗯， 陈公最后得逢句。 哎，对， 上来这么唱， 是 自作自受自遭殃， 嗯， 小鬼孙当无阎王， 嗯， 宝剑一举 全都叫上。 刮仓。 哦，把这四个黑袍给杀了。 哎，证明被他们一家子杀。 哦，证明这是杀家了。 陈宫里缝一句腿儿。 哎，上来， 这手一拦他手， 是 这一挡袖子，一扔袖子， 是 吓得我三魂七魄满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这是满圆圈， 这就对了。 是啊， 这唱完三句 啊， 一瞧陈宫，没上来。 是啊，他上不来了，现办也没那么快呀、啊。 他纳闷儿， 今 怎么没出来？ 他 从上门喊， 老 见交子这手 是 陈宫，陈宫，陈宫，没人理他。 哎呀，你看看这玩意儿， 不那老在这站着 啊？ 奔下城门。 陈宫， 陈宫，陈宫， 嘿呀呵， 还没人理他 啊？ 这站着抬灯劲儿，自己自言自语，这陈宫哪里去了？ 哪儿去了呢？ 秋阳就说了：“ 哎呀，你看看你这戏就失业了吧？” 哎呀，打鼓的一看，你这干嘛呢？ 对呀。 你不按买卖做呀？ 哎，有什么事儿台上别这样。 怎么后边他说这骂玩意儿呢？看你今儿怎么办？ 这 古剑子就那小棍儿。被烟抽出来了。火烟火点着了。 哎呀，好嘛，古老那是抽上了。 那是古老一不打那总指挥啊。 啊， 拉弦儿一看，这放一弦儿，他也点上了。 你看看， 打捞鹅的，打鳌脖的，打小锣的，打大锣的，都抽上了。 哥，你这玩意儿， 大伙儿看曹操， 嘿， 曹操， 正等哈哈笑了。 啊，不，不，好，几位 啊， 拿我大茶。 哦， 看我笑话。 呵， 嘿， 哎，这怎么意思啊？ 一臭袖就家伙点儿。 哦，这意思叫弦要唱， 他要唱。 哦， 我老一跳，哎，烟酒欠了，打大桌子，赶紧整着帮着拉弦的， 你看看，乱成一团了。 这去曹操的可真有两下子。 他怎么样？ 他现编了出去。 是啊， 没落的道好，反得的正好。 哦， 弄给圆了场了。 哦，他怎么改的这词儿呢？ 我给你瞧瞧。 哎，你瞧一瞧， 闹翻陈宫，礼不我当。你不上场。为哪桩？ 是啊， 听戏的先生们多原谅。我找找陈宫，我再上场。 他 找陈宫去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于宝林、冯宝华二位的劈桌放在结构上安排的十分巧妙，用兵发云南作为变化。通过京剧舞台上的局限性，引出了京剧中不合理的问题很多。通过捉放曹为例子进行批讲，用叙述和学唱的方法，对戏中杀家一场做了细致的分析，又巧妙地将段子的内容引向由于演员不合在演出捉放曹中引发的舞台事故上。最后，以饰演曹操的演员急中生智救场作为结束，这个段子显得结构十分完整，整个段子很好地展现出了相声演员在说表和学唱两方面的基本功。于宝林、冯宝华先生的这个作品呢，只是劈桌放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段子也有一种歪劈的说法，那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咱们就来听听王月波和郭德纲合说的劈桌放。 这场是您表演？ 哎， 您这场是相声？ 是相声。 还干这个呢？ 不干这干嘛去？ 我就纳闷，还有人听说相声？ 怎么了？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这我直啊，我嘴直啊。 不，您打算说什么呀？ 说点您不爱听的。 什么话呀？ 就是没有很大的学问吧，老爱在场上谝。 哎哎，我说，您这话可不对。 怎么不对？